案。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鹦鹉会在明天早上最接近本港，在香港西南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鹦鹉结构较为松散，预期相关的烈风影响范围较少，除非鹦鹉显著增强或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否则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不大。鹦鹉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展望明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初时风势颇大和海面有大浪，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三号强风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咧，较早前嘅坏车仲未拖走，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嘅，车龙排到近将军澳道。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坏车，龙尾近将军澳道。之后跟进翻封路啦，喺茶果岭道近住鲤鱼门道交界，因为爆水管，而家茶果岭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鲤鱼门道嘅第一二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而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茶果岭道嘅第一二线亦都系封闭，龙尾就近油荔村。受台风影响嘅公共运输服务方面咧，提提大家，九巴嘅91R 咧，而家系暂停服务噶。渡轮方面，由马料水至到东平洲的班次已经取消，而由东平洲去马料水的班次亦都是已经在下午的3点开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维印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大潭道去茶湾道方向的交通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女童军训练中心。狮头八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的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沙福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的龙尾在窝打路道。另外，而家佐敦道、柯士甸道和弥敦道一带的交通都是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咗酒就千祈不要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恬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系恬淡情怀嘅潘芳芳，夏天已经大摇大摆到咗啦。为你们推荐一首我认为很有夏天气息的歌曲，我会选 Chad Stewart 和 Jeremy Clyde 的 A Summer Song，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 Summer Song。 逢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潘芳芳主持的甜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二台通识六十秒。 夏天到咗，又系同阳光玩游戏嘅时候。面对猛烈嘅阳光，有人中意戴翻对俗称冰袖嘅凉感防晒手袖，去保护手臂嘅皮肤，避免晒伤。冰袖一般是利用热传导或者热转移的原理，在布料和皮肤接触的时候，迅速地将皮肤散发的热力传到布料，令人的皮肤有清凉的感觉。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功能的冰袖，售价由几十元至到几百元不等。消委会就曾经提醒消费者要因应个人需要去选购冰袖，例如着重防晒程度或者经常揸车的人士，可以选择 UPF 紫外线防护指数值较高的款式。至于怕热、出汗较多、经常要在户外活动的人士，就适宜选择一些凉感效能较高、透气透水气度较高以及排汗较佳的产品。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二台院线请到电影金多个导演以及男女主角。 Hello， 我是 Norris 啊。 Hello， 我是 Steffi 啊。 Hello， 我是朱康啊。 原来有一件事 ，Norris 导演一直握住男女主角。 导演，你有讲过系 complete end 咩？ 我自己以为是嘅，我写嘅时候、拍嘅时候以为是啊。 我是觉得是 open end 嘅。 Norris 唔讲，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是一个 open end。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又翻嚟啦！ 大家好，我就系嗰只不得了啊 ，Tony， 我成日都想帮忙，但系次次都系越帮越忙啊！ 小一至中三，自问口才了得又中意做戏嘅你，又点可以错过呢？ 即刻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嘅短片， 电邮至 outosunday@rthk.hk， 你就有机会参加暑假广播。播剧训练，成为小广播员噶啦！ 机会咁难得，仲唔即刻报名？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碧晨、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星期六嘅下昼 ，Hello，Hello，Hello， 真系寻常事，认真做。Sorry 啊，抢咗你集添。 嚟到咧而家四点十一分啦，咁啊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验证悬挂嘅，大家出外嘅时候小心啦。我今日咧翻工嘅时候咧，我见到个天咧系几你估唔到嘅，佢突然间本来好好太阳啦，跟住之后就突然间变到个天黑晒，就落好大雨。落完雨就好短暂嘅，全部嘢好短暂嘅就，我谂系 短暂时间有阳光嘛。咁所以佢好短暂咯， 跟住之后，但反而短暂时间有雨，即系嗰段时间，因为佢好似系十五分钟内睇住佢变化。咁我一路化妆一路睇住佢又变好大雨，跟住之后突然间又有一个阳光曙光射落。 咁会唔会令到你化咗阴阳面呢？ 吓， 即系一光，因为一光一暗啊嘛，咁又化到阴阳面。 我弱子而家系， 我系问你会唔会啫？ 唔会， 不过而家都有，你都系 走啊你，即系我室内嘅，咁但系咧，我想讲咧，因为我化咗妆嘅关系，我戴遮，因为我细细 咩咩逻辑啊？化妆关系你戴遮？ 喂，你唔戴遮出街咪揼湿，你咪揼溶个妆。 咁正常落雨系应该戴遮噶嘛？ 唔中意戴遮噶就系。 哦、 你哋两个中唔中意戴遮？ 唔中意。 其实有边个中意戴遮？我可以唔使担遮。 喂，我以前读书开始啊，嗱，唔系讲紧中小学啊，讲啊出读完中小学之后出嚟读书咧，翻工又好啦，我唔戴嘢嘅。 我唔真系冇乜嘢戴 嘅。你见我成两手揈揈噶，因为咧我好中意啲裤咧好多袋嘅，我就塞塞塞塞塞塞入去。即系你话要袋出 A4 纸咁大咁，我梗系唔得啦。但系如果可以折嘅话，我都会将 A4 纸折咯。我记得以前我上堂最夸张咧，系将啲 notes 咧折晒喺裤袋。 咁夸张，好胀咯。 唔会，你有两边袋或者后袋噶嘛？即系你有三个袋啦。咁唔緊，你忍一陣咯。 為咗減個銀嘅感覺咧，佢、所以銀包唔帶。 係啊，係 啊，成日同我哋食飯，我冇帶銀包咁。 係啊，我冇帶錢啫，銀包又帶，因為身份證啊嘛。 係啊，但係咧，真係咧，我以前又係噶，中學嘅時候已經咧。 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即係唔中意大遮到咧，係明知落大雨我照落去行翻去學校。嗰陣時要行成差唔多廿分鐘路噶，我都照行咯。同埋嗰種感覺好似好型咁樣噶。 係有冇著冷衫啊？ 有，都係白色校裙嚟嘅。係 啦，要著冷衫啊。 係同埋我見我身邊有幾個同學都應該係咁，我唔知係咪嗰陣時嗱嗰、那個年代啊，即係史前嗰個年代， 係即係仲係會考嘅年代啦。 係啦，嗰、那個熱潮啦，咁所以到而家人大咗啦，老咗。可能成日容易病啦，同埋今日我化妆啦，即系再重申一次，咁所以 你化咗妆系咩？ 我除口罩俾你睇啊！而家 OK。 咁跟住咧就所以我大姐，但我亦都好中意我而家呢把遮嘅，因为我贪佢咧就比较大把，因为如果你打风嘅时候覆骨缩骨遮嘅话咧，会反骨 哦，系啊，系啊，或者会烂咯。 系啊，跟住之后我就唔系好中意咁样啦，落雨嘅时候。咁跟住我就成日孭住佢，因为我嗰把遮系有条带可以绑。 因为我咧今日翻嚟咧，我第一时间咧，佢就最夺目咧，唔系佢今日装，最夺目系佢把遮。 我戴口罩遮晒，大家睇唔到咧。 因为咧佢今日孭嗰把遮咧，令我谂起龙珠啊，细个嘅时候孭住自己支棍啊，佢就 系 咁样打斜孭。因为嗱，真系 斜孭袋咁样 孭把遮咧，好少人打斜孭嘅。 真的很少见， 系啊， 通常咧用手揸勾住噶嘛， 所以佢翻嚟就有啲奇怪嘅感觉咯。点解咁样？ 我俾师培执咩，即系好似我哋咩执袋咁样挂一次喺膊头，佢就明点解噶啦。 好，试下。 因为佢个嗰个嘅。 点解你又要咁样咩咧？ 执咩啊？ 喂，你真系企喺度先，我真系要帮你影张相。点解你可以能够系咁样样孭把遮嘅咧？我转头摆翻上网俾大家睇。 我哋要形容一次俾你。 系啦，系啦， 你转前摆， 叫你摆侧边。 咁样先最好孭喎。 你今日仲要着低胸喎。 而家叫你摆侧边。 咪系咯，你而家做乜嘢啊？ 侧边。 唔系叫你摆前边啊？ 好似平时我孭呢个 tote bag 咁样。 系啊， 系啊，你 tote bag 唔会咁样孭前面 啊？系啊，嗱，佢中意明把遮啦，因为把遮嗰个遮柄嗰度好重啊。所以就成日搞到我要執咩，跟住但係執咩嘅時候咧，我想講大姐又好麻煩。 你睇下佢，佢都係咩咧，好核突喎！ 你孭得咁好嘅嗱，因為咧，佢呢把遮咧就真係好似一個執咩袋咁樣嘅，咁你孭完之後正常喺一個 hip 嗰個位啦，但點解孭完之後喺隔粒底嘅咧？ 頭先我就係因為個遮柄太重啊，所以佢就會成日跌落嚟，咁跟住就搞出好多笑話。話説我頭先翻嚟嗰陣時咧，我去廁所，我唔記得自己帶住把遮 入唔到去，係嘛？block 咗喺出面， 卡住咗我入。唔到廁所， 即系啲人成日话电台冇猛噶，所以唔系去女厕都唔得系嘛？ 人扯住我， 点解拉咗嘅系嘛？ 跟住之后又试过咧，早几日咧，子晴同我交接嘅时候咧，屋企出面，你知道我平时有孭住执袋噶啦，跟住我又孭住呢把遮咧，跟住交叉绑住自己咧，跟住我除嘅时候除唔到，佢绑住自己，跟住好似嗰啲咧，嗰啲 精神 嗰啲咧，跟住之后系子晴忍唔住出嚟话，不如我帮你收， 几丑怪咧？唔系，但系呢啲遮咧，即系阿莫嗱咁样打横力遮啦。我试过最尴尬的一次咧，系用弹弓伸缩啫。 哇，好正噶！嗱，你揿一个掣，跟住成把遮就弹出嚟，好似好高科技，好自动啫咁。 嗱 ，suppose 好有型噶嘛，即系哇！你如果有啲好靓嘅女仔喺你面前行过，然之后你咁样开遮，人哋都可能望一望啦。虽然其实你觉得有型嘅啫，人哋觉得你系咩嘅？ 其实我觉得好讨厌噶呢啲。 我觉得系直情核突啦。咁但系咧，我嗰时因为咁样弹把遮啦，其实系我未开始转到一个方向，我能够揿嗰个掣 ，suppose 揿完弹噶嘛。但系其实我系未 ready 要弹嘅，但系把遮嗰个掣自己失灵，太 sensitive， 未揿掣未揸得实把遮已经弹啦，我系成把遮飞落人哋度咯， 哇，好尴尬啊！ 同埋我点解话觉得讨厌咧，就系、是、通常呢啲自动弹嗰啲遮咧，因为佢哋唔识个力啊嘛，佢哋冇人嘅感觉噶嘛，你永远如果落完雨之后啦，你闩翻埋，到你再开遮嘅时候咧，你身边啲人就中晒招， 系啊， 因为佢会好大力将啲雨水弹晒落人哋度咯，所以我好讨厌呢啲人， 同埋我好憎一种人揸遮。担遮嘅人咧，好中意咧行过嘅时候咧，同你斗力噶， 会咩？ 唔会让你噶，揸车嗰啲人落雨嘅时候，尤其是 同埋会揾个遮嗰、那个嗰啲叫咩一粒粒嗰啲咧， 尖啄啄 啄人噶， 我都系，因为香港其实有好多好细粒嘅女仔啦，或者男仔都有嘅， 所以你应该冇事噶。 哦，系啊，我冇事啊，我负责啄人嗰啲 啊。系啊，你咪讲笑咧。 我尽量会拎高啲嘅，但系有时拎高啲咧，咁你啲雨咪会撇晒落自己身度，咁你梗系拎低啲啦。所以我尽量明嘅，咁不过都行街嘅时候留意翻，如果旁边有人就唔好担咁低咯。 都系讨厌嗰啲啊，你系。 match。 唔係啊，嗱，我而家咧最新喺呢個雨季咧有個新嘅習慣。 DIY 把遮再搏一個掃把，掃把柄 搏到勁高。 太陽遮。 因為其實我都遇過啲好人好事嘅，就係、是、我行落雨啦，跟住收工，跟住冇帶遮，跟住就企喺度揼雨啦。有個男人咧，佢就話啊，使唔使遮埋你？跟住就遮我去我想去嘅地方。自此之後咧，我有帶遮嘅時候，我見到啲人冇帶遮啦，好似好急住要走或者即係好擔心啲雨揼到自己嘅時候，我會遮埋佢嘅。即係就算佢唔係行我隔離啦，可能喺我前邊啦，我見到揼雨喎，拎前少少先。 都收息唔到，你幫咗人，但係收息唔到你本身做咗討厭嘅事。 唔係人哋都會覺得唔使你遮，因為佢個高度咧，跟住人哋只係刮到啲頭髮。 係啊，好嬲啊！我試過一次 gel 咗頭啊，噴咗啲膠啊，然之後我俾嗰把遮勾住啲頭髮啊，扯住行咯。即係嗰個女仔係矮地嘅，但佢把遮咧一路掹住行咧，佢同我逆方向行，所以變相我係向後拉咯。哇！嗰、那個真係好痛，係咪你啊？ 唔係我啊， 我試係你喎。Soft sour candy. 实在太犀利啦，两个都系好厉害嘅人，呢度有五个人，分别有 Blackpink 啦，同埋 Lady Gaga， 边 个名字啊 ？Sour Candy 啊，佢哋咪五个人咩？ 有五个连埋我哋啊？ 咩啊？我呢度啊，呢首歌入边 有五个咁多 ，Blackpink 同埋 系 Lady Gaga 啊嘛 ，Blackpink 我记错咗系一个人， 佢计字面啫。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师培寻常志认真做 提提你啦，而家咧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咁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5:03，而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噶，咁啊出街嘅时候咧点都要带翻把遮啦 吓。系啦，哇嗱呢排咧天气就不稳啦，咁啊我啱啱都讲完啦带遮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喺上个星期日嘅时候咧，即系上个星期节目礼拜六嘅时候我都有讲啦，就话星期日其实就准备去考试啊嘛，就系、是、学动物周嘛，咁第二日咪即系话天气突然间恶劣。到一个点就系夜晚就黑雨啦，唔系红再 再有黄雨，唔系礼拜六嘅晚上有黄雨，诶系 啦，即 系落好大雨，然之后去到朝早咧就先黄雨，后尾咧就红雨啦。 哇！ 跟住咧去到红雨嘅时候咧，我个人系心情咧都仲 keep 住好好、啊。 点解咧？ 系啦，因为当其时咧，咁我就已经预算就系话要出门口啦。咁其实嗰日就夜晚我点零钟瞓觉啦，我就望住个天开始系咁落雨咧，我都好担心第二日嘅行程系会取消嘅。咁但系我五点零钟起身咧，就即刻睇电话啦，睇下嗰个 group 入边会唔会话喂取消啦 ，sorry 啦咁样。咁但系佢又冇取消。咁跟住咧，后屘我就打电话去啦，红雨嘅时候就系七点零钟，我打电话去，喂会唔会取消啊？唔会取消，出门口噶啦。佢话唔会啊，你嚟啊咁样。咁我就決定咧，由呢個觀塘區咧，繼續揸車出發去呢個西貢， 都幾遠㗎。 但已經新聞報道講咩？ 算近啦、 啊，係啊， 半個鐘咯，半個鐘啦，揸車都要。 你諗下上水過去，你可以嚟下我哋感受咧， 使唔使一個鐘啊？ 揸車啊？ 係啊， 揸車唔使 九個字， 揸車唔知八個字到咯，九個字 都係啦。嗱，咁去西貢都唔係好過分啦、啊嗯。但其實我唔係就去西貢喎， 仲要坐船出去。 唔係，我係要揸車再入北潭涌。因为呢今次呢我去呢个地方呢是叫做黄宜洲村啊。 嗯。 是啦我未去过呢个地方啊其实。 我听都未听过添。 是啦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吓黄宜洲香港有咁嘅地方嘅咩咁样。咁但是呢我去。 是你继续啊。 好 似。即係问一下啫。 OK 嘅。 好啦咁呢个村有咩咁特别啊 佢自己包饭。 咁啊，呢一個村咧，其實特別之處咧，就是、因為咧相約就係、是，我未去過嘛，咁我到步嘅時候，以為一落就係噶啦，咁因為咧嗰、那個嘅叫做上堂嘅地方啦，就喺黃宜洲村入邊，咁我就去到一個北潭涌嘅地方，咁去到篤篤咧，其實係禁區嚟噶啦。拍低咗架車之後咧，咁跟住我就諗住行兩步就到啦。佢話俾我聽係行過條橋仔嘅啫嘛，跟住同我講：，喂，你行入嚟啊，廿分鐘到。 哇！ 原來我由北潭涌行入黃宜洲村咧， 揸車入去， 冇得揸車入去。但我話俾你聽，嗰陣時點解咁惡劣呢係因為紅色暴雨警告， 落緊大雨， 係超級大雨。 咁你環境都濕噶啦， 所以 玩水上活動。 所以我當其時咧都已經換曬拖鞋，就有個身濕曬，我係兜頭淋啊，有遮都冇用啊。嗯、但係咧，我喺沿路行嘅過程咧，先講，若然係好天嘅話咧，的確係一個好好嘅行山地方。 嗯、 因為喺好天之後咧，我都見到有啲人係咁樣行。 平路定斜路多？ 平路嚟嘅，靚路嚟嘅，靚食肆路嚟嘅，因為佢係一個自然教育徑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係行山人士咧，可能有啲朋友都曾經去過呢個叫自然教育徑嘅地方。咁沿路咧都有啲古蹟睇嘅、哦。咁、後屘咧，當我入到去嘅時候咧，咁啊，終於上到我嘅堂啦。不過就唔係喺星期日嘅時候，因為好尷尬地咧，我哋入到去嘅時候咧，個紅雨同雷暴警告咧係 keep 住。即系生效住噶，咁当落咗红雨波嘅时候咧， 你已经翻翻观塘啦。 个雷暴警告都系未停过噶，咁所以我就即系其实我个心咧好犀利噶，我由九点几钟咧坐喺嗰度啦，到达啦，我系等到十二点钟咧，仲好满心期待噶，个天要好啦咁样，咁但系最后都系话 sorry 啦，搞唔掂啦。择日重赛啦，咁样 好似俾人呃咗咁咯，明明又话可以，跟住去到 都系大家搏嘅啫。 其实呢个真系嘅，因为当其时咧喺现场都有啲人好似你咁谂嘅，就系、是、喂有冇搞错啊？你早啲取消啦，你早啲话帮我听咪唔使入嚟咯，仲要行咁远咁样。咁但系作为水上运动咧，即系我自己都教开水咧，我都明白有啲情况下咧。我都好希望學生係上到堂嘅，咁、所以總言之搞擾攘咗一輪啦，咁最後終於可以成功上到獨木舟啦，就喺過咗幾日之後，就係、是、我星期三咧可以再上翻堂啦。 我見到你 po 咗相啊， 係啊， 佢嗰度好唔似香港啊， 係啊， 係啊，喺一個類似湖又或者啲河咁樣咧， 係啦、啊，我先講講呢個黃宜洲村 嗰度， 因為其實咧佢係一個都可以通到出去嘅、海嘅，咁但係佢係因為一個靜水嘅地方啦，一個自己凹咗入去嘅位置啦，咁但係黃宜洲村咧，經我問去當其時上堂嗰啲阿 Sir 咧，嗰、那個地方係一個好似廢村咁嘅、但係我就話係咪冇人住噶啦？佢話唔係噶，都有一啲人係仲住喺度噶，有一兩家人會住喺度噶咁樣。咁但係嗰度嘅位置咧，我當時星期日去咧。我告诉你那个恐怖的地方是整个好像黄色的河流、是那些泥水冲到已经是你看不到底了很糟糕、但是当我星期三再去的时候我是看到底了。 哇 所以你想想那個分野是分別是很大的。咁同埋我再問啦，即係我唔去上呢個獨木舟咧，我都唔知道原來香港係好多靚水嘅地方。 嗯、 因為阿 Sir 話咧，喺西貢咧，其實對出海岸咧係有好多唔同嘅島嶼嘅。咁嗰啲島嶼咧，嗰啲水咧係水清沙幼到你好似你去馬爾代夫見到嗰啲景咁。 咁誇張。 係啊。 咁所以你嗰日冇上到堂咧，其實都好嘅，因為你星期三有更靚嘅風景嘛。 佢真係 N 的王嚟㗎。 咩啊？ 你 end 到我接唔到， 因為你其實仲有成分幾鐘先至答啱篇嘅新聞。你咁快 end 我哋？ 未 end 噶，未 end 噶。 唔緊要，嗱，我講翻啦，即係咧，我今次就上呢個一星嘅旅程啊嘛，係咪？咁啊，真係成功考咗呢個一星啦。嗱，原來咧佢個分等級係咁嘅，一二三星咧就列為初級。 嗯。 中級咧就係一個另一個課程嚟。係 咪爬到曉飛就高級啊？ 有啊，呢、這個運動咧好得意啊！唔係你爬得有幾勁、有幾犀利、幾快，代表你厲害，而係你對於點樣掌控架船嘅精準，先至係你最犀利之處。佢話咧，原來好多後生哥咧，卅零歲咧，哇，好有力嘅，手骨起曬剪撐嘅，可能佢未必勁嘅，但係有啲五十零歲好老、好已經好老練嗰啲咧。佢哋就真係 OK 啦， 嗯、 即係佢哋就直情係已經係精入血啦，玩呢個獨木舟。咁所以咧，當上堂嘅時候，佢都講嘅，有啲人就話啊，坊間你可以租獨木舟自己玩嘅，係、嗯、不過最好真係上咗堂先。 快啲交俾師傅，仲有十秒 end tap 啦，報新聞啦。 咁所以咧，記住咧，學咗先至好去啦。我相信咧，點都係有用啲嘅。不過如果要玩嘅話咧，就最好有專業人士嘅提議啦。 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风暴鹦鹉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否则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机会不大。天文台又话，按照预测路径，鹦鹉会在明天早上最接近本港，在香港西南約200公里範圍內掠過，而鹦鹉的结构较为松散，与其相关的烈风影响范围较少。鹦鹉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面亦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有关的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宣布，通常在星期六运作的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在正常的办公时间之内会继续开放，市民如有需要可以联络有关的中心，安排子女或者家人安全回家。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表示，中央并非为了赶及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之前通过立法取消很多候选人的资格，他表示立法与否对候选人资格没有很大影响，中央主要是打击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安的人。他反问，如果触犯国安法的四种罪行，就应该予以拘捕，而不是取消参选资格。曾玉成表示，不会怀疑中央的立法意图是回复香港社会安宁，但不认为立法之后可以马上压制所有的暴力行为，因为反修例出现很多暴力事件都是与国家安全无关，例如不是每一个掟汽油弹、打烂银行、食肆和地铁设施的人都干犯国安罪行，即使是无国安法，他们的行为都足以被检控。他认为中央订立港区国安法是中美博弈之下中央不做不得的事，估计立法是要对付港版颜色革命，不能够让香港继续成为无掩鸡笼。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 在下午四点，而大风暴鹦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29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鹦鹉会在明天早上最接近本港，在香港西南约200公里的范围内掠过。鹦鹉结构较为松散，与其相关的烈风影响范围较少，除非鹦鹉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接近本香港的路径移动，否则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机会不大。鹦鹉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面亦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晚间高地间中吹烈风，明日稍后风势缓和，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海面有大浪和涌浪。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展望随后的一两日仍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三号强风信号和酷热天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隔咗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茶果岭道近住鲤鱼门道交界，因为爆水管，茶果岭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鲤鱼门道嘅第一二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沿住将军澳道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而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茶果岭道嘅第一二线亦都系封闭噶，龙尾喺汇景花园。其他的封路方面，在德輔道中因為路面維修，德輔道中去灣仔方向介乎北打街至到遮打花園的全線仍然是封閉，在德輔道中皇后像廣場的巴士站已經停用，現在在遮打道有臨時巴士站，受影響的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受颱風影響，九巴的 91R 號線現在已經暫停服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就排到希福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在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而家佐敦道同埋柯士甸道咧来回方向嘅交通仍然系繁忙。喺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车多，龙尾亚公湾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六月心一分， 曾志豪话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曾志豪， 我有口头禅咁样撞鬼咯。 咩年代啊，仲讲撞鬼？ 哎呀，真系有噶。哎 ，sorry， 又 sorry 啦，留翻同你老婆讲啦。 哎呀，撞鬼啦，我真系成日讲 sorry 啊。 曾志豪嘅口头禅仲有好多种， 想学咧，留意逢星期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呢句我讲噶。 啊，撞鬼咯 ，sorry。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 户户健康又开心。 佢 LMF， 但系唔代表佢讲粗口。佢纹身多，但系唔代表佢系坏人。佢整蛊人多，但系唔代表佢小朋友。 我系 KB， 想知凌子伟会唔会系下一个俾我整蛊嘅坏人？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 ，KB 凌子伟师兄祠堂。 Saturday, game on！ 好澎湃啊，呢一幕。 Yeah， 翻嚟啦，因为咧要同你玩个游戏啊。 系。 咁啊，今日咧带俾你嘅呢一样嘢，带俾你哋估嘅呢一样嘢咧。 今日带俾你 嘅。系啊，代表你嘅系快乐。我继续啦，唔好讲笑啦。系你哋都唔识笑嘅。 我又笑呢个好笑、啊。 你好话我哋唔识笑、啊， 呢、這个好笑、啊。 我相信广大听众有好多都唔识笑啊，头先。 诶、哎，有呢啲异世界嘅朋友，系异世界嘅朋友先明白我。 咁点啊？今日玩咩啊？ 今日咧呢一样嘢咧，平时你都系喺屋企会用啦，或者 office 会用多嘅。咁、你就好少带出街，但系咧，对于一啲有面部啦有某一啲嘅毛病嘅朋友咧，系非常之有用嘅。 系，咁呢样嘢可唔可以讲下事源？你点样得到嘅咧？ 点样得到啊？咁啊，话说咧。我要諗下啲咩俾你估嘅時候呢，咁、我就周圍搜羅啦，咁呢個問朋友借嘅，但我覺得幾趣致。 嗯， 仲有冇咩問題？ 呢樣嘢係有冇男女之分？ 冇男女之分嘅，但係你摸落去以為係 女人用嘅、 以為係女人用 嘅。你上次嗰個以為係女人用啦。 我成日都同你哋講， 男女都用得。 我成日都同你哋講，唔好諗，我諗得咁膚淺。 唔係啊，咁你鹹濕咗。 咪膚淺啦，咪就係膚淺。呢、這个嘢系平价嘢嚟嘅， 唔太贵，一百蚊内嘅， 一百 系咪又系女人街货仔啊？ 女人街货仔啊，都系类似嗰啲级数啦，都系比较轻型嘅，唔系一啲好高科技嘅嘢。不过佢今次咧就用咗一个特别嘅造型同你显示， 使唔使用电？ 要用电，都系插电。 我哋俾好多我哋 系咯。 是啊、 其实系唔应该问咁多问题的， 系咩？ 唔紧要啦，咁虚无都谂唔到嘅。 系啊，你问亲佢都唔系好。 咁又系嗱，我哋呢一个估嘅游戏咧，其实都唔系净我哋两个玩嘅，咁系听众们可以一齐玩嘅。咁、我哋试下喺呢一个嘅Facebook 上面咧，就收集下大家嘅估啦。咁你估到啲系乜嘢啦？咁咁师培今日出题咧，呢、一个就系头先我哋问咗啦，男女都可以，似女人用， 办公室屋企都用得， 系啦。办公室屋企都用得按摩器，按摩器， 按摩 你都出咗按摩器啦。佢上个礼拜嗰把鬼嘢都出咗啦。 冇话唔可以翻炒噶， 都系 佢够胆， 唔出奇噶。 唔知呢 按摩嘅，按摩嘅， 可唔可以咁？几 廿蚊你有啲咩可以按摩呢？ 哎呀，你又唔知啦。坊间有啲56蚊都有得按摩噶， 按摩到 压落去好似张凳咁样啊，压落去滴嗰啲咯。 嗱咁講， 56蚊嘅，但係我哋好平嘅。 massage 呢啲嘢咧，其實 觸電㗎， 咁好難講。 求其揾啲嘢都可以攞嚟按㗎啦，咁樣講，佢係可以攞嚟按嘅。咁我攞支筆都可以攞嚟按嘅，咁呢個都可以攞嚟按嘅。 誒，師培又啱喎呢樣嘢。 但係佢遊緊花園。 係啊，梗係啦，仲有咁多時間俾你。 我覺得唔關係按摩。嘅嘢事， 唔係嗰個角度嘅， 因為佢好笑嘅，佢成日以為可以撐開咗話題咧，但反而話俾你聽嗰樣嘢就撈嘢咁樣。 嗱，不如你俾個 tips 我哋啊， 我俾個 tips 你， 你俾個 tips 我哋。 對於有敏感嘅人士係啊，好有用嘅。系应该话， 但系佢讲嘅时候个样震嘅，你睇到 唔系好有用，而系有帮助啦。 敏 好需要 嗱，我谂下先，我哋从敏感方向谂，我敏感方向，敏感时刻，你不如你讲下。 系啊，你专家， 可能咧攞咗一扎金盏花干咧，抿落块面度。 咩花话？ 金盏花 有咩用啊？ 镇静皮肤、消炎咯，保湿。 哦，系啊，我唔知喎、 啊。有个品牌啊，出咗好多佢嘅系列噶。 金盏花，应该唔会金盏花啦。 咪大几廿蚊喎？佢话 咁大嚿，边有咁大只花？ 哦，佢拎咗嚿嘢出嚟啦。 嗱，呢嚿嘢咧， 拳头咁大到啦。 两个我两个拳头咯， 得啦，知你细粒啦。 咁我哋系咪可以嚟 level one 俾我摸下啦？ 冇错， Level One。 好啦，阿莫莉就拎住咗啦。 系，首先讲系异常地轻嘅，我冇谂过咁轻嘅。佢轻嘅程度咧系轻过差唔多同一个遥控咁轻， 但系摸落个质感似唔似遥控啊？ 摸落唔系，摸落个感觉系核突嘅。 啊，好好，见系磨呢，所以我决定打开俾你摸，但系唔可以摸。 似系嗰啲， 又系 摆手落去，摆手落去。 喂，咁睇嚟系你本身谂得咸湿、啊，你咩都谂得咸湿嘢。 你 阵间 试下摸，你阵间试下摸，一定你都会 啊！你真系， 真系好咸。 因为咧， 喂，前面有贼嘅。 是啊、 有咩话？ 贼咯、啊， 有贼， 啲贼 贼牙刷嗰啲毛、啊、 哦，有咩用咧？嗰啲牙刷嘅毛 冇可能按摩， 冇啊，佢会磨到好痛啊！ 哇， 系啦、啊，仲见到 我想问下、這個， 你摸到有啲嘢突出嚟， 佢似一个手柄 feel 啊！ 我反而而家想知道咧，呢一嚿物品嘅主人咧，本身个人系干唔干净噶？ 干净嘅，靓女嚟嘅， 系喎，有冇用过噶？ 有用过。靚女嚟嘅， 嗱唔係我哋諗嗰啲啊， 嗱靚女嚟嘅，擺到喺邊咧？個刷可以有咩用咧？ 佢仲要咧個重點係，你係咪摸到有兩邊都係有手柄啊？點解有兩邊嘅手柄 咧？係好幼細一個勾咁樣嘅尖嘅手柄， 哇！ 另一邊咧好粗嘅，粗到好似手腕咁樣嘅手柄。我俾你摸啦， 咁手腕又劲得滞， 唔系真系你试下，你一定同我谂法一样。 嚟嚟嚟， 我真系谂唔到系咩。 我最初见到佢嘅时候都觉得，哇，好趣致啊呢样嘢。 嗱，系咪啊？ 哇， 系咪啊？ 喂啊，呢个真系唔会谂唔到系呢啲嘢。 你摸下先啦。 嗱，我形容俾大家听，好简单。你幻想下，你拎住你屋企嗰个门柄。横摔嗰啲门钉， 就咁系啦，圆 滑嘅，有一定嘅粗度嘅。当你握上手嘅时候咧，你就好似揸住嗰个门钉，要好震嘅喂，好震嘅。 系你俾大家听下，咪震得好劲。 你听下， 得一动。 听唔听到啊？嗱，听到个震啦。 佢只系得一个震度嘅啫，但系 另一方面系贼嚟嘅。 另一边，哎，我摸唔到个贼。 有毛嗰啲贼。 你伸下手落去啦，伸下手。 我摸唔到个贼。唔 好啊！你伸咗只手落去咧，嗰个手感仲似。 污糟啊嘛，干净。 咁我唔黐喎， 我觉得你哋而家将成个寻常事整到 咩？我哋啊，而家系你讲，由头到尾得你一个讲， 你自己唔觉。 但有，咦系？点解喺呢个位置有贼嘅？ 喺佢嘅反方，粗边嗰个门柄嘅另一方面系有贼嘅。 系啦，嗱，而家咧，如果你将佢打横睇嘅话咧，佢形成一个 W 嘅状态嘅。咁咧喺佢左手边咧有一个短啲、幼啲嘅物体。咁喺右边咧就是、一个粗碌少少嘅，系、直情你搵只手握入去嘅时候，佢会突出嚟嘅。 系， 系啦。咁呢个嘢， 不如咁啦，我哋总括翻头先我哋讲过嘅 tips， 跟住一首歌翻嚟。我觉得我估唔到噶啦，我觉得一首歌之后你要再讲啲 tips 俾我哋。 不 过 总括都似得咸湿两字可以形容。 哇！嗱，头先咧阿思培讲过就系话敏感人士用嘅。 喂，我分开到又可以分体嘅。 你做乜你拆咗佢啊？ 唔系啊，唔想乜啪啪个嘢会分开咗。 喂啊，乜整烂人啲嘢啊？ 吓唔得噶，原本唔得噶。 本身都得嘅。 嗱，我一首歌时间啦，俾我哋 俾多啲 tips 大家先。系头先讲过就系皮肤敏感用嘅。 是敏感人士適用， 是 office 或者屋企用的，几廿蚊货仔， 是，然后呢那嚿嘢呢，它是有一个 area 是有啲贼毛喺度嘅， 我已经估到啦， 然后有手柄有两个柄嘅，即一边呢就是攞嚟拎住嘅，另外一边个柄唔知攞嚟做咩嘅。 嗯，嗱，一首歌时间啊嘛，欢迎大家我哋社交平台上面呢同我哋一起估啊，究竟思培攞返嚟嘅呢物件系乜嘢呢？ 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地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低一点欠备定你探头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 认真做。 Game on, level two。 哇，咪有贴晒又？ 冇错， 我真系估唔到，完全毫无头绪。 我估个方向应该唔系 exactly 嘅，但系方向似咯。 因为敏感嘅话，冇理由用个擦，仲走去擦自己皮肤嘅，因为佢系有。 咦，睇嚟你一谂已经系。是很目標性就是接皮膚的了，是不是？ 因為說敏感嘛， 我就覺得他敏感應該不是上皮膚的。 那敏感去哪裡呢？ 即是他 在哪方面還可以敏感的 身體上面？他防敏而已嘛，但他不是防敏，是身體嘛。 不一定是身體的。 啊、 我說那個其實不是皮膚的敏感、 啊、 敏感有很多的、 啊、 眼可以敏感啦、 啊、 鼻又可以敏感啦，仲有咩可以敏感呢？ 你再讲就穿㗎啦。 嗱，咁其实呢一样嘢就俾多少貼士啦。佢嘅嗰个产品简介写住简单小巧一机多用。咁呢係可以收集一啲嘢嘅。 係咪唔係行电㗎？係就咁就用得㗎？ 唔得㗎，一定要开着佢嘅。咁佢係多角度嘅。咁 that's why 你会有一边係手柄啦，另外一边呢其实係可以隨住你在不同的位置可以做調整的角度， 方便你做轉角位啊、暗角位啊都做到的。 嗯，是啦。什麼啊，估到沒有啊？剛才呢見到有聽眾朋友就問是不是牙刷， 牙刷是啦，牙刷是不是呢？應該不是啦， 因為個口沒那麼大的。 沒錯，佢系呢嚿嘢系大过个口嘅， 因为头先啊，我哋都讲话大概两个拳头咁大嘅， 冇错。 而且仲要左右两边咧都有一个嘅细勾，另一边就有一个好似手腕 好大 条 柄 嘅柄嘅， 系啊，好大条柄， 所以唔会牙刷。好，我估 嚟啊， 系咪关陈氏啊？ 诶，系， 我讲陈晓东、啊。 咁唔係， 我覺得係關塵事嘅，即係嗰啲可能塵螨啊，即係台上面掃塵啊嗰啲咁嘅嘢啦。 冇錯，咁係咩呢？ 掃塵嘅嘢囉。 掃塵嘅嘢。 係啊。 掃塵機或者吹走啲塵嗰啲機，或者吸走塵嗰啲機。粗病嗰邊應該就係吸完之後就吸咗個粗病嗰邊嘅， 好努力不停噏噏啲字出嚟。 係啊， 我估吸塵機簡單啲，就係吸塵機咯。 講咗咁耐，究竟係咪吸塵機咧？噔噔噔噔，嗱攞出嚟俾大家睇下真身啦，就係、是、真係吸塵機，啊、但係咧呢、這個吸塵機咧佢係好趣怪嘅，因為咧。首先啦，你會見到咧一個手柄，跟住有一個圓形嘅物體啦，然後佢個大笨象咁嘅頭，嗰個頭啦就係喺個嗰、那個另外一個頭嗰邊嘅，咁、那、嗰個呢、這個位咧係可以拆開嘅。 哦，嗱，即係咁講，佢本身係一個吸塵機，你就當一個圓筒成嗰個吸啦。咁嗰個所謂嘅象鼻係咩呢？就係、是、for 你吸一啲好細嘅窿窿罅， 例如 keyboard， 例如 keyboard 位，咁啊，例如你可能係一個角落位，咁你係入唔到去噶嘛，一個圓形係吸唔到落去嘅，咁佢就有個尖釘出嚟咧俾你吸啦。 但我覺得佢應該都冇乜用喎， 打鬼啦， 係咯， 有用㗎，裏面真係有塵㗎，俾你睇下。 喂，冇啦，因為費事你一樣真係好大塵。 係咯， 咁塵喺 office 嘅塵，我覺得應該唔係污糟嘅。 喂，咁你講起呢、這、一個 咁先污糟喎， 係咩？ 唔係睇下嗰人係邊個啦，你講個靚女係係邊個？ 靚女 OK 嘅， 如果子龍咪 靚女喎。一講都講茉莉啦， 係啦。 啊嗱，但係咧，你講起呢個吸塵機咧，嗱，即係阿莫揸車啦，有冇自己洗車㗎？ 有， 有冇自己吸尘啊？ 冇， 我系好嬲啊！我试过曾经买过好把贵嘅吸尘机啊， 系， 我吸咗好耐都吸唔到尘。 你咪先赔一只啊嘛？ 呢、這个应该都系仲把贵我个，但系我嗰个咧 我都觉得好把贵，吸唔到 嘅。系啊，但系咧即系揸车人士咧，其实我都仲喺度揾紧啊，有冇物色到一啲咧好嘅吸尘机？喺、汽车吸尘咧系好论尽嘅，有时咧你驳咗个车叉咧，个车叉唔够电喎， 系， 跟住咧你吸极都唔够力， 或者独立嗰啲系啦就唔够力啦， 系啦吸极又唔够力，咁所以咧最后逼住咧我都系俾人吸嘅， 吓即系另外收費嘅，即 係 有啲公司係 提供服務。如果你真係自己吸就梗係 唔 使錢啦， 你就梗係要出去出面揾。 係啊，咁你出去就梗係要收費啦。係啊，所以我 幾錢度啊？ 百零蚊又有，二百零蚊、三百蚊都有。 我都貴嘅。 而家有啲咧，坊間咧就係、洗車嘅時候，你可以加少少錢去包埋，幫你吸埋入面啲塵嘅。 係啊，加百零二百蚊咁咯。 係啊、 但其實我覺得塵係真係好重要嘅，即係你久不久咧， 即 係 好重要 係 佢要喺度啊，定係佢會清除啊？ 呢一樣嘢你真係要好好關注，因為咧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咧，佢係話屋企其實都好大塵嘅，然後佢鼻敏感係超嚴重。 係啊，係啊，係 啊, 啊。 所以定期咧，佢就要即係要買啲吸塵機自己吸啊，或者而家甚至有啲吸塵滿嘅一啲吸塵機噶嘛。 係、啊， 我見到有啲有千零蚊啊，就有一部。 哇！我啲 friend 買咗兩萬幾蚊酒店嗰啲吸塵機啊，以前咪好 hit 嘅，咪有一 真係有用先。 咁啊，真係有用嘅，真係用嘅、但係係部機有用咯，但係佢本身用唔用咧就唔係 啊。有好多人成日買完啲嘢翻嚟唔用啊，我都係咁。 係啊，只要我屋企有部， 借用下咯。 静悄悄的暗淡，仅你那个人流着汗，直到了疲惫不堪。每个人都有着梦想，才会有向前的方向，才会有回家的模样，才会漆黑中发亮。白色灯光梦想，才发现自己只是独守着空房。关上灯光，心头更亮，黑暗之中像不曾存在的模样。努力的孩子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埋着头练习不一定有更好的我，只要一直琢磨就变得越闪烁，最后却发现是我自己 想的太多，也许我没能成为你们眼中的我，怎么去努力在你生命只是掠过，也不会难过被你听说过就不错。也许无奈最后也变得淡然，没来没去过，但是现在的感觉叫我怎么爱过，是否我也该认命了，这世界从不需要我，抱歉是在你生命中出现过。努力的孩子不一定有好的。 新闻前揾嚟有，佢系英之月。 嗰 个名字《努力的孩子》。 71至62公里，喺下昼五点，热带风暴鹦鹉集结喺香港以南约270公里，即系北纬19.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第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鹦鹉会听日早上最接近本港，在香港西南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鹦鹉结构较为松散，预期相关的烈风影响范围较少，除非鹦鹉显著增强或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否则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机会不大。鹦鹉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面亦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在下午3:30至4:30，天文台录得华南岛、青州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46、43和4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58、59和57公里。预测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南风，晚间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稍后风势缓和，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展望随后的一两日仍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黄大仙中心。就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有意外，龙尾在黄大仙中心。之后跟进封路啦，喺茶果岭道近鲤鱼门道交界，因为爆水管，茶果岭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鲤鱼门道嘅第一二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而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第一二线都系封闭嘅，龙尾喺汇景花园。另外提提大家，喺中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6点。摩利臣街北行近住干诺道中交界的快线是临时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车龙排到希福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喺窝打老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旺角道一段车龙排到长沙环道，近长沙环港铁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东九龙走廊近上香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 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的交通仍然是繁忙的，龙尾在亚公湾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8，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Beautiful Sunday 玩得好认真。 Dan acara Beautiful Sunday ini menarik loh kalau menurut saya buat kakak yang ada di Hong Kong dan juga buat majikan karena kita di sana banyak topik dan mengenai cerita-cerita menarik yang di Indonesia maupun di Hong Kong dan juga ada lagu dan juga budaya. Jadi ini program untuk menjembatani antara Hong Kong dan Indonesia kalau menurut saya. 星期日朝头早六点到八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夹 Barbie。格先生 ，Beautiful Sunday。 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6月1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6月25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收信即刻复，而家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协恩中学的越野队队长潘耀敏，同时是篮球队、足球队、手球队和排球队队员。好多谢老师和教练信任我将队长这个职位交付给我，同埋好开心可以喺自己担任队长嘅 Vivi， 同队友一齐为领港岛区 D1 中学校队比赛全程总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叻叻，今次嘅护士服得唔得啊？ 茉莉 Kitty， 你哋两个咧叫做有少少进步啦。 莫莉，我觉得你穿得好像护士长啊。 我都觉得你像护士学生妹啊。 哇，那不如我们再穿回这套，这么成功。 好好，奖你两巴掌啊，你们又想啊。 咁如果你都想知道我哋会着咩嘅话，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仲有 Niu Niu 嘅敏感时刻啦。 记得留意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啊。 莫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嗨，今日系我啊，港珠特工队呢度咧就系、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事认真做直播室入面有的神思培，仲有我莫莉嘅。 系睇一睇你先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6:45，咁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咁啊留意住天文台嘅 最新消息啦，系啦，同埋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即系尽量就即系唔好出街啦，因为打风啊嘛， 系啊， 唔好好似我哋同事阿 Bear 咁。 是啊， 系啊， 佢去边啊？ 喺街喎，话去尖沙咀喎， 曳啊， 系咯， 翻屋企啊你， 话俾我哋听， 翻屋企啊， 你乖啲得唔得？做一个良好市民得唔得？攞嚟谴责 系咯，系要人哋闹嘅。 哦，今晚讲主要唔好讲佢，不值一提。嗱，今日咧，我就突然间咧，好唔知做咩事，好怀念过去啊。 系， 应该我相信咧， 去到嗰个年纪啦咩？ 好多有 噶，你咁后 其实唔到呢个年纪咧，好多人咧呢排都怀念过去嘅。 姐姐教声你啊， 系喎，思培姐， 唔系啊。我即系意思，大家仲咁后生，点解突然之间咁有感慨呢？ 因为咧，我早排上个礼拜，我突然间咧去翻一间咧怀旧嘅餐，嗰啲算唔算嘅餐厅？ 即系你后生去嗰啲？ 系后生嗰啲，系史前嗰阵时咧，即系系啊，明唔明？做恐龙嗰段时间， 远古前啊，大佬。 跟住咧，佢嗰阵时食咗啲唔知有啲。 膠碟裝住個蛋撻俾你，有杯凍檸茶嗰啲咧。跟住我就去咗一間咁樣嘅類近 即係冰室噶啦，係咪啊？ 類近， 嗯。 跟住之後咧，我就突然間諗下，咦，係、哦，其實有好多時咧，我哋已經有好多嘅點西餅嗰啲已經係進化咗演變咗，因為我再見到佢出面有雪櫃啦。首先嗰個雪櫃咧，那個凍櫃咧應該叫咁啊透明嗰啲玻璃，咁、嗯、啊有啲西餅擺咗入去啊咁樣，有啲凍嘅嘢擺喺入面。但最好笑就係咧，依然秉承住以前嗰啲嘅感覺，就係點咧？成個玻璃都係有曬水點。 系，即系水蒸气嘅， 水蒸气，因为雪柜入面啊，即系好多水点喺入面咁样嘅，咁跟住咧好好笑嘅，跟住但系我见到一个蛋糕，其中嗰、那个蛋糕咧已经唔系而家我哋成日见到嗰啲好幼滑，即系你一望落去好幼滑嘅 cream，、 嗯、 你一望落去咧系劲白色嘅 cream， 系又未知粗鞋嘅，跟住最劲嗰样系咩咧？你会望到有一粒荧光嘅车厘子。 车厘子，荧光 咩啊？ 系啊， 系啊，以前旧嗰啲系个车厘子荧光噶， 好红红橙橙嗰啲系嘛？ 系啊系啊，唔系橙色噶，红色噶，好似乳猪嗰只眼咁嘅食。 哦，一定唔好食嗰粒车厘子系咪？ 我觉得好食。 我以前细个食，我知道你讲边粒啦，我食过，我觉得唔好食咯，就一定唔好食嗰啲车厘子咯。 唔怪之冇人同我争啦， 难食到癫。 系啊，假味咯，我形容佢系假味车厘子。 甜到呕， 怪怪鸡啊，总之。 但好奇怪嘅，如果喺以前旧式嗰啲，即系头先我而家讲啲怀旧蛋糕入面啦，佢入面通常咧系蛋糕，跟住好粗糙嘅蛋糕啦，跟住再加 cream， 但系啲 cream 中间夹杂咗好多嘅生果噶嘛，咁佢生果好明显系罐头生果。 哦，系啊。 咁但系咧，入面嗰啲嘅车厘子，我觉得好食噶，喺、嗯、出面摆出面荧光色嗰粒唔好食噶啫。 哦， 系咪好奇怪我嘅口味？ 可能我好少食嘅， 嗯， 即系我好少食呢类型嘅嘢嘅，因为我记得我细个食，我通常最多系食纸包蛋糕，我好少食有好多 cream 嗰啲蛋糕嘅。 嗯，咁跟住而家咧就好多呢啲蛋糕或者面包已经好似买少见少，或者大家可能未必食得翻以前嗰种怀旧嘅感觉。其中一样咧，椰挞。因为网上面都有讲嘅 椰挞，我好中意食噶细个， 好味啊！另外蛋挞咯，而家其实我反而觉得有一啲系慢慢越嚟越少地方，然后有一啲咧系进化咗， 嗯， 即系譬如蛋挞咁样，而家系有我记得有榴莲味蛋挞啦，有咸蛋味蛋挞啦，有净系蛋黄嘅蛋挞啦， 蛋 白嘅蛋 挞， 系啊， 咁啊好核突， 近排咪好兴咸蛋味嘅嘢嘅， 系咯，即系你个皮系甜。但你個蛋即係個餡係鹹喎，我覺得咯。 不過其實而家真係學阿師傅話齋，咩都加啲鹹蛋黃落去。 咁啊係，薯片又得，蝦條又得咁樣。 咁啊少人咁做嘅。 蝦咩啊？出咗只蝦條嘛？ 蝦條蛋撻。 唔係啊，即係我講話加鹹蛋啊。 嚇死我！ 鹹蛋蝦條啊！ 我哋講緊蛋撻啊嘛。 頭先我講蝦條嘛， 但如果你講開蛋撻咧，我好中意食酒樓嘅蛋撻噶。 嗯。 但係而家好多酒樓 奶油皮定酥皮先。 酥皮， 嗯， 系咪咧？系啊，酥皮。 我唔中意食酥皮， 好好味。跟住，但系而家已经冇嗰种味道，或者好少酒楼，因为我去酒楼饮茶嘅时候，都已经冇得剔呢个蛋挞。 哦，系啊， 系啦，椰挞好笑嘅，我都中意食嘅，但系咧，我唔中意食椰丝，但系偏偏椰挞我 OK。跟住仲有一只， 好矛盾， 呢个咪好笑咯，呢个唔好笑啊，呢个好笑啊。 跟住咧，另外咧呢一个啊，哇，喜谈添 咩啊？ 有劈好鬼甜嘅浆嘅一个蛋糕啊，可唔可以形容下呢个？ 喺呢个屋企人好中意食， 呢个系梅味酱嘅好甜嘅果酱。 呢个就系平时唔一定圆形嘅，而家咧坊间咧有啲系长方形嘅，长方形，但系上面咧就有一劈 cream， 但系中间咧就系橙色一劈啫喱，咁但系系 gel。嚟嘅系咪？嗰啲咩果 jam 果 jam 系啦，咪就系果 jam。咁但系咧，佢个形状系好似嗰啲叫咩荷包蛋， 系 荷包蛋咁嘅样。但系咧，我麻麻地食中间嗰个果 jam 嘅，因为我唔中意食果 jam 嘅。 我溜走佢， 我净系食嗰个果 jam 嘅。如果有嗰个蛋糕喺手咧，我系搵条脷咧会舐晒上面啲果 jam 啦。跟住之后先慢慢搣个蛋糕。 反调王啊，你 系咪即系师培咧？无论个人啦，同埋个口味咧， 系啊， 都别树一格噶。 系 另外就系忌廉筒，我以前好中意食。 咩忌廉筒啊？ 一个酥皮整到咧好似牛角包咁样，但系就得一半嘅牛角包，跟住入面就挤咗劲多嘅 cream 喺入面。 咦，我未食过嘅。 但系嗰个酥皮个筒咧系劲硬身嘅。 冇食過真 係， 好食噶！佢個酥皮係似拿破崙嗰個皮，咁就卷咗個圓筒形嗰個甜筒咁樣啦，入面就加勁多 cream 嘅咯。 冇生過， 冇嘅，乜都冇嘅。咁有啲咧會喺嗰個嘅桶嗰度咧再加啲嘅砂糖，再攞去焗添。 哇！咁咪好甜？ 好甜啊！同埋我通常撩走啲 cream 先食噶。 嗯， 係啊。咁跟住之後啦，仲有啦。 我發現所有咧，我覺得係重點嘅，你哋都唔會食嘅。 唔係呢就啲 cream 咧，其實似咩咧？食雪糕，食雪糕咧，食空咧，我唔知道你點食。我唔係啊，我掉個桶掉個桶噶，我淨係 食 中係啊，中間嗰啲雪糕咧，我就咁樣住咯，或者咬爛個底咧，就吸住嗰個雪糕出嚟咯。 係哦， 跟住掉咗個空咯。 其實我唔會掉嘅。俾我媽食啫， 唔係我細個唔食啊嘛，但係後屘大個即係自己買嘅時候咧，我就唔要桶咯，要杯咯。 係啊，我都通常要杯噶。 係啊，我唔中意食空嘅，因為成日好熱氣啊，食空。 咁跟住另外就有呢個椰絲奶油包，這個係我永世到而家都唔會食嘅嘢嚟嘅。 因為唔中意椰絲。 唔係間間好食係真嘅。 同埋有啲唔知點解整到個包好鬼硬嘅。 有啲係食完椰絲個口咧好唔舒服嘅。 係。 唔知道你有冇成日好聲哼哼又唔係聲哼哼，但係好唔舒服啦。總之咬落去。 係嗱，咁啊講咗一啲懷舊嘅麵包鋪入面有嘅麵包或者一啲甜品啦。一陣間咧首歌翻嚟咧，我想俾大家嘗試一樣嘢。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對我嚟講平平無奇，因為我由細都有耐唔耐都會食下嘅。但係我睇翻新聞報章之後，我先發現原來咧全香港咧好似嗱佢講啦，根據報道就講只此一家嘅一個懷舊嘅舊式嘅一個糕點咯，叫做 嚇、啊， 究竟係咩咧？ 好想知喎、 啊！最後翻嚟話你知。 好啊。 Told them your dreams and they all started laughing. I guess you're out of your mind till it actually happens. I'm the small town, 1 in 7 billion. Why can't it be me? They told me I was out there, try to knock me down.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but I'll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So they cover me in daisies, daisies, daisies. They said I'm going nowhere, trying to get me out. 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but I'll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So they cover me in daisies.Stop believing in magic. Why did we put all our hopes in a box in the attic? I'm the long shot, I'm the Hail Mary. Why can't it be me? They told me I was out there, try to knock me down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but I'll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So they cover me in daisies, daisies, daisies. They said I'm going nowhere, trying to get me out. 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but I'll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So they cover me in daisies.7 billion, why can't it be me? They told me I was out there, trying to knock me down. 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ure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Cover me in daisies, daisies, daisies. They said I'm going nowhere, trying to get me out. 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ure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听过有 Katy Perry Daisies，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 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点解有个 pat pat 对住我咧？ 唔系啊，最好笑系施培影好兴奋啊！佢话、哦，跟住之后佢就不停举手指公，我哋做乜嘢啊？佢话我好中意食呢个噶，我话你知系咩嚟嘅咩？ 干酥饼啊！我你话唔系， 似江苏饼， 劲似 个鼻去闻， 闻完之后， 诶、哎、寿包， 唔似真係。 唔係咩？ 但係 俾子龍 佢有心形嘅喎。 嗱，我形容一下先，而家呢一個咧係白色米白色嘅一嚿嘢啦，好似乾燒餅嘅形狀，但係有個啄嘅。咁啊啄唔知點解有粒紅色嘅點喺度。 係咪心形啊？即係 唔係 扮奶黃包，但係冇餡嘅。 就咁望落去好似嗰啲茶果啊。 嗯，茶果 嗰類嗰類咁嘅形狀 size 麵包咁樣嘅。 係咪蒸包啊？ 唔、嗯、係。 蒸包 系咪焗包啊？ 唔系， 嗱，我觉得 炸包系咪？ 呢一样嘢应该可以摆好耐嘅，因为咧以前 因为好多防腐剂，所以可以摆好耐。 咁嘅防腐剂嚟嘅， 咁啊以前我话啲古代人要上京赴考去食光酥饼噶嘛，咁所以就唔知点解嗰啲饼可以摆咁耐啦。呢、這个样似系嗰啲 feel 可以摆好耐。 我想笃下佢得唔得？ 你可以搣一塊嚟食， 你可以篤你等人食嗰塊。 因為而家就係俾大家試食噶啦，你哋可以試食。咁啊，佢哋試食嘅時候咧，咁不如我形容一下啦。佢大概好似一個逗號嘅物體，咁跟住就成個好似光酥餅嘅質感， 嗯、 但係就成個 啲糕 白色。係啦，跟住再有一點紅色嘅一個好似手指印咁樣喺個釘釘嗰度嘅。 咁搣開咗咧，其實佢唔係嗰啲密質質嘅，佢有啲又大嘅窿啊，有啲細嘅窿啊。咁佢好堅韌嘅，即係唔係我哋諗嗰啲好鬆軟或者好哇硬硬地乾乾地。 我想問係咪有啲餡？唔係佢唔係餡，佢撈埋一啲嘢一齊猜出嚟嘅。 你係咪覺得似有啲酒精味咧？ 我覺得有陣酸味咯。 係。 好覺啊！ 係。 有陣酸包。 酸酸甜甜嘅味。 係。 饅頭。 唔係。 白糖包 错， 似系白糖，但系佢 真系有啲似白糖， 但佢形另一个形态， 白糖蒸包， 蒸包 错，好啦，不如开估啦， 系咩啊？ 呢一个咧叫做寿饼， 我头先咪问系咪寿包啦？ 佢唔系寿包啊，佢系饼，佢真系叫寿饼，OK？ 佢嗰个样要张图， 佢唔系啊， 唔系啊， 系唔系啊？ 同埋你寿包里面有莲蓉噶嘛？呢个实心噶。咁跟住咧， 你就係錯咯。 呢一個咧就係咧，我睇翻報道先知啦。因為我就成日都講，我耐唔耐會食噶嘛。我幾 OK 佢嘅，食食下我幾中意佢陣味嘅。 但係邊度佢都賣，我好少見呢只包喎。 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懷舊嘅餅店嗰度啦。佢話其實佢都唔知道自己開咗幾耐嘅，但係應該超過70年。因為點解咧？而家嗰個老闆咧已經係超過咗70歲。佢話佢未出世嘅時候，佢阿爸同佢阿爺已經係開緊呢間鋪頭。 我嘅幾歲就已經開啲？ 唔係。 掌管呢个铺头啦， 天才。 咁跟住而佢个仔开始承继呢一间铺头，咁佢所以就话呢一个铺头就已经开咗超过70年啦。咁但系咧呢一间嘅铺头呢一个嘅佢哋专卖咧就系一啲糖色嘅糕点啊嗰啲嘅，咁啊即系譬如月饼啊、蛋挞啊，平时我哋见到啲怀旧面包嗰啲，佢坚持唔创新，继续做一啲怀旧嘅糕点。而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寿饼。咁佢话寿饼咧其实咧就系咧好多嘅围村啊，以前乡下地方结婚嘅时候咧，就会有大蛋糕、核桃啊、皮蛋酥等等啦，而且仲会有一只咧就叫做白饼。咁呢一个咧，我哋都会叫白饼嘅。咁但系咧就冇咗嗰个嘅红色嘅点，因为白饼咧其实除咗呢、這个红事之外咧，譬如我哋拜山啊，或者啲祭祀啊嗰啲啦，即系供奉神明啊，都会用到佢哋嘅。咁佢都话啦，或者嗰啲拜寿啊、打照啊、祠堂点灯啊，都会用寿饼。咁如果红色一点呢一个咧，就系寿饼啦，就系喜庆嘅时候先至，即系都先至会用。咁佢亦都有讲过咧，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咧，佢系会点讲咧？唔系成日买到嘅。而佢會係好多時咧，朝頭早咧就一點鐘到就已經賣曬嘅下晝。 哦，咁搶手㗎？ 係啊，每日咧佢就話會做300個。咁而有紅點呢個會再少啲，因為佢哋通常可能節慶有啲先會做嘅，咁所以咧我一定冇咁神心啦，朝頭早就去買。 今日好好彩買到， 唔係而我係點咗我媽幫我買 啊， 因為我媽翻工啊，咁啊晨早咧七點幾八點鐘經過間餅鋪嘅時候咧，得翻呢一包咋。 咁誇張！ 你諗下係八點幾嘅時候得翻一包咯，咁跟住就即刻就買咗啦。 因為你唔講咧，其實我係真係完全唔識呢一個。 一包得一個㗎咋？ 一 一包六隻 嘅，一包六隻， 系啊，陣間每人一隻。 好啊。 系咁，點解你會食到一啲酸味呢？係啦，佢就因為咧呢個嘅白餅或者壽餅啦，其實就係用麵粉啦、水啦、糖啦同埋鹼水去做。佢話因為咧呢個白餅個功夫咧係好繁複啊啲，因為你要佢發酵嘅。咁通常發酵嘅就會有酸味，所以你哋頭先食到一啲酸酸地。 係啊，我以為直情係用咗嗰啲嗰啲叫咩啊，類似草莓嗰啲 friend 啊，因為我見有紅點啊嘛，咁我以為係有草莓成分喺入邊。 唔係嘅，佢係因為麵包發酵咗之後出嚟嘅味道嚟嘅。咁咧就要加翻，點解頭先話有鹼水咧？就要加翻鹼水去中和翻個酸味，跟住之後再要攞去焗啊，再去睇下嗰個嘅時間啊，控制個火候啊，所以先出現咗呢一個嘅壽餅出現嘅。 喂，嗱，头先我哋咧去歌前咧都讲咧，就系讲话嗰个樱桃啊，唔系车厘子，系啦，讲车厘子。咁有啲人就话，原来我哋以前食嗰个叫樱桃啊， 我都听过人哋讲过樱桃， 系啦，就唔系车厘子。咁但系咧，我讲起呢啲复古嘢咧，我记得我最近一次去食一啲复古嘢咧，就系头先师傅讲啦，江苏饼。哇，江苏饼咧系我细个至喜爱嘅，嗰阵时要睇大鱼侠史艳文。去食江苏饼 吓？点解一定要睇史艳文先食江苏饼？ 因为我放学嘛，我放学嘅时候翻嚟，我妈就俾啲零食，我就去食江苏饼。 我反而细个好憎食江苏饼，我觉得好干，好斋款款， 但系好甜噶、啊， 但系一甜噶、啊， 我食嗰个甜噶、啊， 同埋 一入口咧黐住晒 浆噶嘛， 系啊，我唔中意啊。 以前有啲比赛系斗快食江苏饼噶， 癫 嘅 冇可能， 俾一支水，俾一包你，要你快速食晒。但是听人是食到想呕的，因为你一路写嗰个饮水是会呕的。但是那时候我记得我最怀旧，如果我最喜欢的话我都会揀江苏饼。 是同埋平㗎嘛，即係細個嘅時候讀大學我都成日買嘅、即係你真係肚餓咁又冇咁多錢買嘢食，咁啊最啱啦，呢個一大包唔知十蚊定十零蚊，佢有五六個可以食好耐嘛。 但我發現以我身邊認識嘅朋友入面呢，我呢一輩啊，我嘅呢一代問過嘅朋友呢，係唔食春唔食春卷，唔 食春卷， 唔食蛋卷。 蛋我 OK 嘅、 哦，我媽媽啲蛋卷嘅， 我都 OK 喎、 哦、，OK 噶， 系咩？ 咁但有段時間我係唔中意食嘅，又係嗰啲咧初中嗰啲時候咧反叛期嗰啲咧，你硬係覺得成日隨身會有或者一啲傳統食物咧，你會覺得想食啲新嘅嘢啊， 係啊， 即係一啲破格嘅嘢啊， 係啊。 咁但係咧人越老嘅時候咧，就會開始中意翻食一啲好舊式嘅嘢咯。 例如咩咧？皮蛋酥都係我最近中意啊。 仲有我想講咧，我大個咗之後，我中意翻食光酥餅。 系啊，江苏饼真系好好食嘅。嗱，不妨喺我哋社交平台讲下，即系讲紧啲中国传统嘅食物啦。咁啊，究竟你又喜欢食边一种咧？话俾我哋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沙田的眷村六泉楼再多人确诊新型肺炎，新增个案是33岁男子，住在六泉楼10单位，同早前确诊34岁女患者的12单位同层同相邻，有机会透过环境因素而感染。全港至今累计1109宗确诊个案。中心指男病人今个月4号由六泉楼疏散，当日入住检疫中心，同日发烧并且送院测试。他住院期间抽取的样本都呈阴性反应，但病人持续发烧同肺炎，寻日接受支气管镜检查之后确诊。中心话病人之前主要逗留家中，并冇外出，除了同住的2名兄长同母亲之外，冇其他的密切接触者。两名兄长曾经在今个月4号发烧，而被送院接受测试，呼吸道样本都呈阴性反应。两个人之后退烧，而母亲无出现病征。3个人现时仍在检疫中心接受检疫。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热带风暴鹦鹉会听日早上最接近本港。在香港西南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除非鹦鹉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否则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机会不大。

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叻叻，今次嘅护士服得唔得啊？ 茉莉 Kitty， 你哋两个咧叫做有少少进步啦。 茉莉，我觉得你着得好似护士长啊。 我都觉得你似护士学生妹喎、 啊。哇，咁不如我哋再着翻呢套啦，咁成功。 我奖你两巴掌啊！你哋又想啦、啊。 咁如果你都想知道我哋会着咩嘅话，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茉莉，仲有 Niu Niu 嘅敏感时刻啦。 记得留意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啊！ 13集 CIPS 节目内容 有 制作人员名单 齐晒， 制作预算 计好数填好啦， 仲有一个重要步骤啊， 系咩啊？ 揿地交制啊！ 仲有6日想开咪制作电台节目，即上 CIBS 网页填表啦！递交申请要及时，记得喺6月18日下昼5点半前禁制提交。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佢 LMF， 但系唔代表佢讲粗口。佢纹身多，但系唔代表佢系坏人。佢整蛊人多，但系唔代表佢小朋友。 我是 KB， 想知道凌子慧会不会是下一个被我整蛊的坏人？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 ，KB 凌子慧师兄祠堂。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子龙邀请到一位好朋友啦，上嚟同我哋倾倾偈啊！如果啦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好中意狗嘅话啦，咁你咧应该对佢有啲印象，甚至乎你都会听完呢个访问啦，爱上佢啦。佢就系 Kevin，Hello， 系大家好。 嗱，咁啊，点解会邀请 Kevin 上嚟咧？就系、是、佢其实咧好厉害啦，就系、是、画狗啦，甚至乎啦，佢系画 Husky 呢一种嘅狗啦，画到出神入化，唔单止有唔同类型嘅画风 Q 版啊、水墨啊，连玩具咧都自学生产埋出嚟。咁啊，真係要同 Kevin 取下经先啦。Hello Kevin， 系你好你好。 点解你会咁喜欢狗或者 Husky 呢？ 其实狗系人类嘅终身朋友啊，特别系有养过毛孩子嘅人都唔使我讲啦，就明白㗎啦。同动物去接触嗰、那个放心程度可能有时同人比较起嚟呢，你对动物会比较多信心添。其实我第一次见 Husky， 我系喺巴黎铁塔下面嗰條草皮地嗰度， 咁浪漫， 係好浪漫嘅，係咁就去旅行，咁第一次就好好戇居咁同個同行者講，哇，巴黎人養狼咁型嘅咁樣，跟住我冇懷疑呢件事，後來就翻嚟真係睇下啦，原來傻仔，呢、這個唔係狼嚟嘅，原來有一種叫做Siberian Husky 咁啊，亦叫佢哈士奇啦咁樣嚇，咁原來一種狗係一個好大嘅特質嘅，就係、是、佢表面上好 cool， 但其實好友善、好貪玩嘅。咁、形象就係話喺極地嘅工作犬其中一種嚇，咁啊同埋好多啲紀錄片裏面啊，睇佢拉車啊，咁、那個樣又似狼啊，即眼睛顏色又多變化，有啲啊啡色啊，有啲啊淺藍色啊，有啲鴛鴦眼，哇好邪門咯、啊！但係其實覺得好型啊。但其實佢係一隻好傻傻嘅狗嚟㗎，所以千祈唔好誤以為佢係一隻看門狗。有人嚟偷嘢咧，連嘢帶狗都搶走埋你咧。 咁啊呢個都唔出奇嘅會咁樣。咁我就自以為覺得似我自己啦，表面上即係酷酷地，但其實幾好玩，幾容易相處。 實質上傻傻更更嘅， 都係啦嚇。咁我就喜歡咗呢種狗嘅咁啊，就要留意一下咯，去睇下。但係嗰陣時細個都係同屋企人住啊嘛，咁條件其實就冇可能養嘅。 幾耐之前啊？你講去巴黎？ 好耐啦，真係我讀完書，我諗九零年讀完書兩三年之後做嘢，兩三年之後就 即係卅幾年，卅幾年前嘅喎， 好耐㗎啦，好耐，真係好耐。嗰陣時仲係喺勝利度第一次去問人哋，人哋先至解釋俾我聽，我真係見到驚為天人啦，太得意啦！ 係 見到而家我畫嘅 Husky 成衫咧，嗰、那個咪三個頭都係圓形。初初出嚟嘅時候人話：喂，咁貓嘅話，咁我都唔會特別去反駁或者咩啦。你因為你見到嘅似狼嘅時候，一成犬嚟嘅。我畫 Husky 成衫，你又想保持住每一個人或者一個動物嘅童心啊。圓形嘅波波嘅頭咧，其實佢係大概喺兩個月或者一個月底下嘅時候咧，嘅 Husky 咧。仲係 BB 嘅時候咧，佢個頭係成個毛球咁樣，係圓形嘅。所以如果你有玩過 Husky 或者有留意過 Husky 咧，佢哋會好明白啊，原來佢係描述緊幼年期嘅 Husky 嚇、啊，已經似狼嗰個咧就係我另外一個 label 啦 ，Husky Rescue 就一個拯救隊，嗰、那個咧就比較 成熟啦， 係啦，嗰、那個就真係 Husky 嘅成犬啦嚇。咁、啊、嗰、那個創作平面嘅安排咧，其實就係有背後有咁嘅形象嘅動機嘅。You ain't nothing but a hound dog to cry all the time. You ain't nothing but a hound dog to cry all the time. 嘢令你開始畫 Husky， 甚至乎將佢成為你自己嘅一個系列啊，一個畫作啊，或者玩具嘅方針 咧。呢、這個你唔得好啊，真係，其實真係老土啲咁嘅，即係呼喚啊，你唔做唔得噶咁樣嘅嚇。咁嗰陣時點樣開始就係、是、以前一直係做緊廣告設計啊，做設計導師啊咁樣嘅工作嘅。咁但係就遇一個大逆市啊，即係金融風暴嗰啲咁樣啦，咁啊又 講緊97年嗰陣啦， 係啊，即係咁幾樣嘢啦。總之就係嗰個廣告已經係比較難經營嘅嚇，因為我哋自己又係一啲獨立嘅公司幾個 partner 咁做，咁後來就拆夥啦，咁樣就跟自己再做過啦，咁先至諗緊啊，我做咗都十年八年嘅設計，咁一直都係幫人做。你都知道做 design 其實係一個 solving problem， 簡單講你有客户有困難，你先至幫佢解決係咪？我都冇特登為自己做過啲咩，自己要有重新嘅卡片啊，但係未定到我做唔做廣告呢？定係專心做設計系嘅老師都未知道嘛。但係點都要有一個卡片嘅。咁我出張卡片啦。不如咁啦，十年八年做設計都冇幫自己做過，不如而家就幫自己做一做咧，做個圖案俾自己啦。一諗就即刻做咗 Husky 呢件事。嗰、那個 logo 拖型其實真係幾個鐘頭就做咗出嚟。咁證明咗其實我一直都鍾意呢啲。啲朋友熟我嗰啲咧，送親俾我生日禮物啦、聖誕禮物、新年禮物啦，就係、是以前喺啲大嘅英國百貨公司咧就買到嗰啲原力噶嘛，一張裏邊有曬十幾頁噶。類似咁啦，書啊、養狗嘅知識啊，特別去外國有一啲同 Husky 有關聯嘅訓練書啊，或者去亞啲條湖比賽嗰啲好難得嘅野外拉車比賽嗰啲咧咁樣，跟住全部我都係收呢啲禮物咯。久而久之，你一放上呢一個形象上面嘅時候咧，我就已經畫到嘢。 大家接觸 Kevin 都知道，其實他在台灣都經營過 cafe， 還要是即係以狗狗嘅聞名噶嘛。嗰陣時係真係特登打造一間寵物 cafe 啊， 定还是系咁啱得咁巧跟咖啡，然之后你又养紧狗，带佢嚟，咁搞下搞下就变成咗一个宠物咖啡。 嗱、哦，呢、這个就揭翻一个旧嘅历史嘅档案啦。 唔系疮疤嚟噶， 唔系疮疤嚟嘅，全部都系开心啊，亦都系正面嘅咁。其实真系好简单，其实系市场同埋哈士奇 Husky 佢带住我走过呢17年。嘅好開心嘅創作落係佢哋帶住我嘅、 嗯。 一開始嘅時候我就有咗呢個卡片啦，咁呢個卡片跟住就發出去做嘢啦。咁佢後來又慢慢就因為我教學㗎嘛，教學時做啲示範啦，咁唔好成日用啲咁嚴肅嘅嘢啦。咁甚至佢以前做興 ICQ 嘅時候咁樣啦，總之放上去一啲電腦平台上面，我就放一啲 icon 就當係咁樣就收同學嘅功課，咁就俾 feedback。咁搞下搞下咧，唔知點樣邊個同學幫手傳咗出去，就有啲人話中意。咁後來就有雜誌媒體嗰篇輯嚟啦。喂，你最記得要我出本新書畫唔畫噶嘛？就咁樣開始畫起嘅。一畫起咗之後咧，訂咗我去一個玩具生產商嘅前輩公司裏面見下面。咁、原來見下面，我以為見下面嘅啫，我哋學嘅，原來唔係啊。佢話：你最記得要做唔做啊？我好啊，諗下咁。跟住一個月之後，咁佢就整咗嚿嘢俾我睇。我話：我冇錢嘅喎，我嚟睇啊。佢話：誒唔好講錢住先，只嘢得唔得意先？你講哇都幾得意咁。佢話：開嚟玩下冇？好啊，幾多錢啊？我都唔知幾錢，開嚟玩下先啦。咁我就咁樣開咗嚟。开咗第一只咧，成只都系糖胶嘅三寸嘅玩具。 嗰阵时即系踎屎咁大只度咯。 点讲咧？一个细嘅叉烧包咁啦，叉烧餐包。 即系大半个拳头仔啦。 系大半咁，跟住就又系啦，有啲前即系嗰啲叫做媒体大哥咁，觉得喂几得意，我帮你介绍下。咁又介绍，跟住第一批成批就俾日本嘅玩具商就卖咗过去啦。咁、所以第一批其实基本上你话唔打唔中，我系冇俾个钱厂啦，就已经收到钱啦。 哇！真系无心插柳、啊。 跟住前辈就话：，哎，你都唔识做生意嘅僆仔。有三個月數期㗎嘛，咁我嗰個錢點啊？嗱，你俾呢嚿錢我，當你開下一套舞啦，好唔好啊？仲早？佢話係啊，你唔係話成日想做四隻腳之後企喺度㗎嘛？做兩隻腳，話好啊，又試下咁。 真係出路遇貴人啊！ 都係啊，咁我又學你話齋，表面上好似好懶型咁啦，但其實都傾開偈都傻更更，都覺得 即係名副其實惡月頭老襯大人， 類似咁啦。咁可能啲咁啊，坦白講，嗰陣時都好用心做嘅，啲嘢唔會太差嘅。咁人哋睇得出㗎嘛。咁同埋我又冇咁多框架咧，冇一嚟就話要幾多錢嘅喎？我要收你幾多錢，或者我要賺幾多錢，就冇呢啲咁嘅嘢，純粹係有個作品出嚟，同埋做到開心嘅玩具啊，仲要係幫我自己做喎。今次唔係客有嘅一啲意念，係我自己純粹意念，咁就開始咗做到。咁跟住就係啦，由咁樣開始，跟住開始擺玩具展，濃縮啲啦嚇。總之搞得嗰陣就入咗行，就擺玩具展，玩具展識到啲支持者啦，係啊同學啦，跟住識到支持者啦。咁跟住就有啲人幫我帶過去其他地方裏面，特別又帶過去台灣嗰邊，因為語言比較容易溝通到，同嗰邊不嬲都有玩玩具嘛。咁跟住就開始就越識越多人，咁特別係喜歡動物啊、狗狗啊，特別 Husky 嘅人，佢哋會主動嚟了解我呢個人。咁跟住咧，其中遇到一個我以前台灣嘅 partner 啦，佢就係喺台灣裏面就係一啲好熱心動保啊，同埋 啲動物保護嘅， 係啊，同埋佢又養 husky 嘅，咁就過嚟又話想認識下、拜訪下我啦嚇，咁跟住就咁啊，大家見面傾偈啦，傾咗好開心咁樣我用超難嘅國語傾咗四五個鐘頭啦，咁最後咧佢就同我講做 conclusion。跟住用白紙寫翻出嚟，大概十零行字啦，咁同我 confirm 所有嘢。咁到嗰時候我先明白啦，其實嗰三個鐘頭咧，其實佢係聽唔明白我講咩嘅。 你可能我都唔知幾耐。斷鼓冇痛苦。 係啦，咁跟住大家就好開心咁樣就互送禮物，咁就嗰幾日就咁樣陪佢玩啦，就走咗啦嚇。係。咁再收到下一個訊息就係話，大哥你如跟住俾張相我睇，有張有個地鋪已經擺咗嘢㗎啦嚇，就上面有個空嗱留一個三層樓高嘅。大嘅廣告帆布位，咁就話如果你願意嘅話咧，大哥我可以放你嗰個 logo 成為我哋嘅鋪頭嘅命名嘅，咁跟住就話，不如你過嚟睇一次先啦。咁我跟住佢請我過去台灣玩嚇，咁啊望一望，原來佢個 plan 就係話冇壓力嘅。如果你覺得 OK 嘅話咧，就將你嘅公仔同創作咧打造成為咧台灣第一間 Husky 成衫嘅專門店。咁我都唔知道係搞緊咩事。總之就後來就當然 say yes 啦，咁跟住我啲貨就進駐咗佢哋啦。嗰、那個就專門做寵物啊、精品啊、美容嘅鋪頭嚟嘅。咁真係喺嗰個區裏面咧，係嗰陣時係真係接住每個星期都有訪問，因為嗰個 band 咧實在太吸引啦，三層樓高一隻大嘅 husky， 三層樓高，大家幻想一下，其實銅鑼灣都唔係好多呢啲， 即係等同於以前有嘅藝人嘅唱片宣傳 演唱會啊，即係紅隧演唱會、啊，係 啦，即係差唔多係咁上下嘅感覺喺個區裏面。所以咁同埋佢嘅朋友好多嘅，咁所以就有啲係甚至由台南特登上嚟，為咗影喺個海報面前影張相啦。咁跟住 成為咗地標啦，已經 係啦，喺個區成為一個地標嚟㗎，即係話即係叫哈士奇店喎，等其實我哋唔係叫哈士奇店㗎。 这个家也我会有什么的打算，挑选一本足以去令我笑的小说，给我做主，不需恋爱亦会温暖，毫无动机去找好去处，享受自愿，问说下我会下雨，来冲一杯美美的幸福，真心难以偷一偷快乐的幻想，吃掉甜甜眷恋，细细碰什么干扰，看每份顾虑也被我不笑，小说半咖啡，小说半咖啡，谁又觉得开心太少。 简单讲，用好短时间里边个渗透率系好高啊。如果即系简单讲，但系当时如果你话玩具潮流 T 哈士奇。咁其實你問台灣玩狗嘅人都一定知道，哦，你講台北嗰間店啊嘛、 嗯、 但早期嘅人呢一直以為嗰個玩具係日本生產，跟住就講代理公司係台灣，係、 嗯、 去好後期真係香港開始有香港媒體就用一個 term 上從台灣炒紅翻嚟香港 回流翻嚟嘅， 係啦，咁樣先至慢慢揭發啊，原來全係香港人香港設計師，但係只不過合作嘅夥伴係台灣日本咁樣起價嘅咁咯。咁嗰件事啦，我唔再起啦，大概就咁樣，跟住就喺台灣就做咗大概諗。八年到啦，又專門店又咖啡店喺西門町，咁跟住自己又喺銅鑼灣又開咗都接近十年嘅樓上鋪，咁咗兩邊經營，咁亦都有次喺無錫啊、廣州啊都有人買咗我啲嘢去做，可能係其他限定，可能做一年嘅服裝店咁樣嘅短暫嘅，即係加拿大啦，加拿大都有嚇，美國都有啲分銷商啊，但係嗰啲都唔係好大嘅規模就唔講啦嚇，但係最大嘅特色就係同我合作過嗰啲咧，就算生意未必一定長久做落去都保持一個良好關係嘅，每次都係因為大家都 base on 喜歡狗，成日都咁講，喜玩玩具、玩狗的人都應該冇乜壞型嘅咁樣。 聽到呢度啦，感覺上 Kelvin 就好似好幸運啦，無論係玩具啦，甚至乎一啲商業嘅合作啦，都係無心插柳出現啦。不過我相信咧，背後其實下咗好多苦功嘅。玩具其實唔係咁容易，大家話做就做到噶嘛。咁我都知道，除咗畫你係哲學啦，玩具你都係哲學。其實個難度挑戰係點嘅咧？ 好簡單，我哋能夠自己掌握到一個立體嘅，可能係三面圖啦，最少其實最好有六面圖啦、你能夠將一件嘢畫到翻佢正面、側面、上、頂、底、後邊咁。同一樣嘢，同一個表達啊，咁其實呢個已經係最基礎噶啦嚇。咁最初開始嘅時候，我都係從咁開始啫。但係咧，大陸嘅即係雕刻工場嘅師傅咧，其實佢哋個 sense 跟唔到我哋噶，即係佢用難唔難雕，佢熟唔熟嘅層面嚟去幫我哋完成個作品，所以就會有差落咯。咁、後來所以變咗就係話，最後原來都冇辦法，都係要學雕埋嚟， 自己親力親為 啦。跟住雕嚟去到某個階段，你就要將佢覆模變成一嚿硬啲嘅膠，咪容易啲處理咯、都係咁講啦。工作同埋 husky 帶住我走嘅。我要做到嗰隻公仔出嚟係咁嘅效果，我就逼住自己就係要畫到唔夠，咪學雕咯。雕完之後原來都有難處，咪覆模覆幾隻出嚟，雕爛咗咪再雕過咯。跟住就咁樣，跟住就叫做完成啦。咁最後啲簡單嘅真係做冇生產嘅，就當然交翻俾 生產商 啦。其實就係咁樣去逼出嚟嘅。咁當然而家唔同啦，而家口講都已經係成為一個玩具設計師都得啦，因為有人識 3D。有 3D printer 其實就已經出到八九成啦嘛，咁就同我哋以前門路少技術器材有限，自己又冇錢嘅，就必須要自己去有能力咯。咁你唯一處理嘅方法就係將自己提升練習咯。咁你可能你練一隻雕出嚟唔靚嘅，你咪雕 三隻四隻啦，一定好過淨係工場幫你雕嘅。咁你咪唯一步步去改。所以你見到我嘅玩具最初由三寸嘅全糖膠，跟住變成一啲貴價啲嘅 injection， 即係用模具硬膠啤出擠出嚟嘅，跟住再向混合膠，即係兩種軟硬材料都有，再轉咗呢個甚至乎有機械動作嘅。我有啲狗仔係以前世界盃年份嘅時候係可以只撳條尾一隻腳咧向前彈可以踢波嘅。咁你慢慢。我咪一步步去學咯，有啲會有發光嘅，咁樣一步一步咁累積落嚟咯。咁但係當然而家唔需要啦，其實坦白講真係而家唔需要，因為你諗到嘅，其實你配有啲適當嘅生產商咧，其實一條龍佢可以幫你做嘅。但係成個過程，就好似你咁，我哋去表達自己啦，我哋擺展覽啦，其實就係有唔同嘅味道咯。因為我哋真係親身經歷過，同埋有好多實證。嘅戰績去做出嚟，好似件事好似嚟得有味道啲啲咯。 一來啦，二來就係亦都咁樣啦，聽得出啦，對個產品啦，或者對個作品啦，係有一種好親切嘅温度嘅，因為你真係知道你容易啊、難啊，同埋咁亦都因為呢啲經歷啦，造就得到 Kelvin 今時今日啦，即係大家如果上網去翻佢 Facebook， 你睇得到哇！佢真係自己上埋色啊！亦都有唔同嘅畫，譬如可能係一啲Q 版畫又有啦，係啦，好似 Rescue 即係呢個拯救隊系列啦，一啲成熟啲嘅畫風啦，甚至乎連毛筆畫都有嘅。咁呢啲我聽得出啦，背後其實都有好多心機嘅努力。 其實佢每樣都係練啦。咁好似舉個例，而家正做緊毛筆嘅，我都唔敢講話自己係寫書法或者，我只係講係我製作墨同埋毛筆去做一啲所謂設計畫或者一啲設計字體啦咁樣，因為。講到去水墨畫呢三件事加埋，其實係一個道，係一個修為嚟嘅。咁我都喺度努力練習。頭先你所講一樣啦，即係其實每一樣嘢都係需要時間去慢慢鍛鍊嘅。但係好似舉個例，而家世界咁快節奏，或者你追唔到所有嘢嘅時候，我覺得如果俾新嘅從業員或者啲大家有興趣嘅新入行嘅人去諗一件事，就係你不如先諗一個配對性咯嚇，即係追一定係有可能追你，你亦都追唔到好多人。但係有啲嘢咩個配對性咧？就係舉個例，我好配合 Husky 嘅，我好適合 Husky 嘅。咁所以咧，見到我外國嘅設計師，其實未必叫我 Kelvin， 大家叫我 Husky 或者叫我哈士奇咁，哈士奇雲咁樣，有啲啊熟啲就叫雲山啦，好聽啲咁就。如果唔係嘅，其實你揀個配對性重要咯。你簡單個配對性，收窄嗰個範圍，專心去練好一樣嘢嚇，咁樣。我覺得個成效係會顯著啲，特別好似用我十幾年去玩 Husky， 跟住到十五年之後，前兩年開始轉落去，我喜歡咗，瘋狂喜歡咗雙截骨，咁而家寫緊毛筆字，揸筆嘅方式、用勁嘅方式、用力嘅方式，其實同我練雙截棍係絕對有莫大嘅關係。當然唔講睇唔出，但係當你做得十年八年嘅時候。你會見到我嘅 分別。嗱，節目時間到尾聲啦，絕對有好多話題我哋都未吸發到嘅，就用下次咧有機會再請 Kelvin 上嚟啦，同我哋慢慢分享。 多謝你，多謝你。